今朝启程踏遍荒草，告别平凡寻觅逍遥，不招摇必成笑，奈何人心难了。藏得着无人笑，执念不曾动摇，然而与我扎成徒劳，掌中宝心动刀，寂寞都不阻挡，孤身失恋热血烧。 万